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四十五节之后我们下个礼拜再讲。请你打开圣经，新福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开始，是第110页。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听上帝的话语。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快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就这样说，主要用它。被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他们解开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为什么解开驴驹，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或把耶稣摆在上面。他前进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人群之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于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在你里面的儿女，连一个石头也不留在另一个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或因为你不知道你被探访的时候。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儿子王，我们的主，他这段路程，他从一开始就硬着面上耶路撒冷，一直到结局。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也就更加的稀奇。你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王。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是描述耶稣上耶路撒冷路程的最后一段路，从九章第五十一节，自从耶稣硬着面向耶路撒冷走，他就决意甚至迫切的要上耶路撒冷。耶稣旅途的终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再过一周，耶稣就要受他所谓迫切要受的洗，就是上十字架。今天的经文描述一个结束，或者一个生命结束的开始，就是耶稣事工的转折点。你看得出来这个转折点，是有所不同。之前耶稣时常要避开人群，他不要人宣扬他的工作或他的身份，他逃避那些要来逼他做王的人。但是如今时候到了，他就刻意公开彰显自己的工作和身份。其实这也是他天父的美意。上帝只安排少数人见证他儿子出生在那个马槽里面，但是他显然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人们或许不认他的儿子，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儿子死了。是什么时候死？是怎么样的死？耶稣就不再回避那些涌出他作王的人群。你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他刻意要人认他为王，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只不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王？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这些话当然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比喻，上次我们讲到讲的，就是一个人要到远方得到王位，但是他本国的人却不要他做王。那王要先去远方，再回来与人算账。他要厚厚的赏赐忠心的仆人，也要在当面杀掉他的仇敌。路加说，耶稣那天他走在前面。马可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他们都很惊讶，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都很惊讶，跟从的人也害怕。他们为什么惊讶？为什么害怕？或许那十二个门徒会想起耶稣正在不久以前再次的预告将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将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路加说，这些事那时候门徒们一点也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当时对他们是隐藏的，他们不知道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路加并没有说他们那天惊讶或害怕，路加在这段经文着重的是门徒比较正面的反应，但是可想而知，那天随从耶稣的人心情肯定有些复杂，又期待又怕受伤，更多的迷惑，更多的不解，到底我们和他一同上耶路撒冷去死一死吧，还是万不可如此，这种事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如果你走在耶稣后面，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是你看情形，苗头不对就随时走人？快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过来。不确定伯法奇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伯大尼，伯大尼就是耶稣所爱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在的村子，看来也是他之前时常落脚的地方。之前在伯大尼发生的事，你知道什么事，也为耶稣引来杀身之祸。约翰记录，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有许多人期待耶稣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经下了命令，如果有人知道耶稣的下落，就要向他们报告，他们好去捉拿他。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对面的村子，应该是伯法奇，要带一批驴驹回来。路加的用词，他用的这个字可以代表一匹小马或一匹小的驴子，但我们知道马太很确定就是驴子，因为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的话，西安的女儿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儿啊，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子，骑着小驴，驴的驹子。约翰说，门徒当初不明白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不明白这些事情，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撒加利亚九章第九节是指着他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指的是耶稣要以王的身份骑一匹驴子进耶路撒冷，正如经文指他写的那样。但是那天只有耶稣明白事情到底要怎么发生，所以他需要为自己安排一匹驴，好进城。有哪一个王需要亲自安排自己进城的交通工具？那些要耶稣做王的人怎么没有事先安排？ 还是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中间待久了，就凡事与大家一样，无所谓，反正他不会在意。耶稣他在不在意？耶稣那天显然特别在意。他们要耶稣做王，但是他们要做王的人自己走入进城。他们只要一个廉价的王，但是耶稣没有给他们一个廉价的王。耶稣他指定的那匹驴没有人骑过，没有人骑过的驴应该特别难驾驭。但这对主耶稣来说并不是问题，毕竟那匹驴是借着他，也是为他而造的。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要一杯水喝的那个人，那天全然掌控局面。他说有一匹驴，就有一匹驴。他说主要用他，驴的主人就让主用他。驴的主人为什么允许耶稣的门徒把驴子牵走？有人说主要用他是一个暗号，是事先耶稣预先安排好的事。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提到这匹驴，但是他们都没有解释主耶稣怎么会事先知道驴在那里，也没有解释那驴的主人为什么会允许门徒们把驴子牵走。如果有人对你说主要用你的车，你会说 OK，让他们把你的车开走。好像那天事情就不需要多加解释，就这么理所当然的发生。要说耶稣有事先安排，就像有些学者、有些人以为的，这顶多是臆测，这不是经文提供我们的资讯。我个人宁可保持经文的神秘，就说我们不知道。两个门徒那天也没有多问耶稣。耶稣，你怎么知道会有一匹驴在那里？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会让我们牵走那匹驴？我们只知道耶稣那天说有驴就有驴，正如他起初说有就有，事情就这样成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扶耶稣骑上是和合本典型泰文周周的翻译，原文是把耶稣放在驴子上面，把耶稣摆上。只有路加特别强调是门徒把耶稣放到驴子上面，马可和马太都只说耶稣他坐在驴子上。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路，如果耶稣他直接走路进城，肯定比等门徒找到那匹驴子再牵过来更省事更快，我想耶稣也不需要有人扶他，才骑得上那匹小驴子。毕竟，那只不过是一匹小驴子，而且他不是别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正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降卑到一个程度。居然容许他的门徒把他放在一匹小驴子上面。Think about it。他居然容许他自己坐在人的衣服上。他前进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我们通常读过去就算了，但是那时候的人不像我们。我们衣服多到每天必须愁烦要穿哪一件衣服，虽然有人显然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他们只穿学校的制服。当时一般人可能只有一套衣服，顶多只有一件外衣，外衣这边用的字，极可能并没有每天换内裤。我们可能以为把衣服铺在地上，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我们的衣服多的是，顶多再买一件就好了。他们不像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基本是可抛式的，他们没有我们所谓的成衣，每一件衣服都是手工特制的。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兵丁 要平分一个死囚犯的外衣，还要为一个死人的内衣抽签。如果你只有一件外衣，那一件外衣就是你最宝贵的衣服，不论是你 Gore-Tex 的公领夹克还是 Burberry 的外套，你不会把它铺在地上。除非你更看重那位要踩在你衣服上的人。所以你看得出来，耶稣那天刻意要为自己安排一批驴子，好提醒人他们所迎接的是他们的王，免得他们冒犯了凯旋进城的王。有古代文献记录，没有按规矩迎接进城的王，那个城就要被王毁灭。更何况这位王来不是要毁灭他们，反而是要拯救他们。你最好对这位王表达符合他身份的尊重，免得犯了大罪。耶稣要他们认出他是王，他应该受到王应有的礼遇。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门徒因为所见过的一切异能或奇迹就欢呼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这群门徒应该是从加利利一路跟随耶路上耶路撒冷，他们看过耶稣在路途上所行的神迹，他们没有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反而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是上耶路撒冷守节的人会唱的上行歌，诗篇118篇第26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那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门徒那天说奉耶和华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门徒们或许当初还不明白这些事，但是他们至少认耶稣是应当称颂的王。然而那天并非所有的人都认耶稣为王，人群中有人不要他做王。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耶稣责备你的门徒吧，夫子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吗？你听得出来，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口中不是主，不是王，顶多是老师。你看得出来什么样的人只把耶稣当老师？那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法利赛人要耶稣责备门徒，因为他们不认同门徒口中的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呼叫起来。清教徒马太亨利说，石头确实也呼叫起来，就是再过几天耶稣断气的那时，殿的幔子要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要震动，磐石要崩裂，坟墓也开了，连石头也能说话。我想耶稣的意思是，这不可能是属血气的指示他的门徒说话，而是耶稣在天的父启示他们所说的。施洗约翰曾经对要受洗的人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意思是，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连石头都还不如。法利赛人确实以亚伯拉罕为祖宗，以上帝为他们的父，但是耶稣提醒他们，你们的父若是上帝，你们就会把你们的衣服铺在地上，好迎接我进耶路撒冷，因为我是从父那里来的，连我的父都为我做见证。毕竟除了我在天上的父以外，有谁可以叫石头发出颂赞？你们法利赛人连石头都不如，你们的心比石头还刚硬，你们不开口认我为王，就证明你们没有我天上的父启示你们。我不是才告诉你们吗？ 那些不要主人做王的仇敌会有什么下场？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哀哭这个字不是躲在一边暗自流泪，是耳朵可以听到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哀哭，耶稣哀哭，他就在众人面前以最公开的方式表达他最深刻的情感。他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却不知平安，也不知道谁带给他们平安。天使曾经宣告，地上的平安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那天等于说，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上帝所不喜悦的人，没有平安。耶路撒冷的人与天上的和平隔绝无关，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围住你。犹太人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们的先祖亲身经历过这种围城，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围城。这是上帝百姓持续悖逆耶和华上帝所承受的后果，耶路撒冷要再次的经历。以色列人之前不肯听上帝差遣先知所说的话，如今犹太人不肯听上帝所差遣儿子的话。他曾经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要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耶稣要进城的那天，并没有呼吁耶路撒冷悔改，也没有要求他们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免得被丢在火里面。耶稣只说日子将到，就是你的结局已定了。你注意在这段话语之中，耶稣重复称耶路撒冷你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你不愿意，不是没有人警告你，但是你不肯听，不是没有人告诉你，但是你不想知道，如今你的命运已经决定。当主耶稣不再呼召人悔改，才是人应该惧怕的时候，并要消灭你和里面的儿女，连一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要消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直接翻译是把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摔在地上。熟悉的用词，用来咒诅以色列仇敌的用词，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带我们的恶行报复你，那人有福了。抓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撒玛利亚要承担罪孽，要为背叛自己的上帝，他们必倒在刀下，他们的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你很难想象这些事从主耶稣的口中说会发生在耶路撒冷身上。耶稣那天说日子将到，那日子我们知道是40年之后，西元70年，罗马的军队围城耶路撒冷四个月，最后就彻底的毁灭耶路撒冷，包括圣殿。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记载，起初有办法逃离耶路撒冷的人会把金子吞在肚子里面，免得逃城的时候被城外的匪徒抢走。之后匪徒在他们的粪便里面发现金子，后来就干脆直接剖开逃难犹太人的肚子，看有没有金子。之后约瑟夫记载，犹太人所有逃脱的希望以及出城的自由都被切断了，饥荒越加的严重， 吞灭整个家族。楼上的房间挤满要饿死的妇女和儿童，巷子里满是老人的尸体，孩子和年轻人像影子一样在市集上徘徊，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而肿胀，痛苦在哪里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在哪里倒地死去。至于埋葬，生病的人无法埋葬自己，大量的尸体吓得善良的人不敢埋葬别人，而且他们不确定自己还能活多久。许多人正在埋葬别人的时候就死了，许多人在埋葬其他人之前就去了自己的棺材。没有人为这些灾难哀哭，也听不到任何悲伤的抱怨，因为饥荒挫败所有人本性的情感。那些即将死去的人眼睛干涩，张着嘴目瞪那些在他们面前安息的人。这些事耶路撒冷不知道，这些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直接翻译是你被探访的时刻。这不是指王要再来的探访，彼得前书二章里面说的，而是指耶稣上访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不止时常杀先知，不止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还要钉死奉命上耶路撒冷的上帝儿子。他们宁可要一个强盗，也不要上帝儿子做他们的王。耶稣那天为耶路撒冷哀哭。我想如果你我知道耶路撒冷的最终的命运，我们也会为耶路撒冷哀哭。如果把约瑟夫他的历史记录搬上大荧幕，肯定催泪。但是耶稣他凭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我的意思是，他有什么好哭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杀死犹太人的王的耶路撒冷。耶稣比谁都更清楚，公元七十年不过是耶路撒冷罪有应得。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罪有应得。我的意思是，四十年之后被罗马毁灭的耶路撒冷，正是即将要毁灭拿撒勒人耶稣的耶路撒冷。上帝城里的上帝子民杀上帝儿子。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发指？有什么好哭的？与其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应该说，抓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上帝儿子主耶稣他应该说，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然而他居然为耶路撒冷哀哭。有哪一个王为杀王的人哀哭？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他真的是一位很奇怪的王，为自己安排一批驴子进自己的城，好被城里的人杀死。奇怪的是，他若不死，他的子民也不得救。人们在他进城的路途中对他呼喊：何撒那，拯救我们！岂不知他救我们，他就不能救他自己。有人说这是奇妙的交换，这是奇异的恩典。王为他的子民舍命，与其你为王死，王为你牺牲他自己，你要不要这样的王？你当然要，但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有这样一位王？你可否认他为王？不要说你信耶稣，却不要他做王。你不可能要他拯救你，而不认他为你的救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命运已定，但是你，我是说你， 不论你叫什么名字，不论你叫什么名字，你听到他呼叫你的名字，正如同他呼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不要耶路撒冷的下场。耶路撒冷的命运已定，但是也许你还有机会，或许你还可以转运，任他为王，好避免日子将到的毁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差遣的儿子到我们这里来，要救我们，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认他为王，我们就不能做自己的王。我们愿他因我们的缘故而喜乐欢呼，而不是为了我们哀哭。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